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世良、胡恩威，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的光明顶的话题就叫做月亮不见了，这个叫做8月15中秋专题。 不是啊，阿道杰， 今天天气很好。 是啊，我刚才来的时候还看到很大的月光在这里。 啊，这个呢就叫做天上有月心中无月。啊，这个叫做呢就头上有月但呢就叫文化无月。为什么呢？听完就知道了。这个首先呢第一句。第一样东西今年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见亲人呢今日同埋琴日打招呼都话叫中秋快乐，你有冇听过？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每次听咧，即系圣诞， 无厘头。我以前 好伤感， 边度有人叫中秋节快乐嘅咧？我中秋节，你理得我快唔快乐？呢个我一谂拗拗头。 清上河奔月喎，应该 呢个以前呢个咧系就系由脱胎字。这个叫做圣诞快乐那里来。圣诞快乐呢脱胎自一句番鸡肠 Merry Christmas 那里来。啲鬼佬呢就可以讲圣诞快乐。 Happy New Year 仲有。 兼新 Happy New Year。 就新年快乐。 咁我哋中国人嘅节日呢就向来呢系唔系讲快唔快乐嘅。首先过年系讲团圆。 是啊， 是讲呢个天伦嘅日子， 啱啊。 中秋 有个主题嘅，每一个节 都系。嗱呢个咧两个大， 啲春联都好少讲快 乐，因为过年 发来快乐， 同埋一个中秋，对于中国嚟讲咧，唔系快乐与唔快乐嘅问题， 系啊， 系团聚， 系一家 团聚咧，亦即咧呢个中国文化里边都叫和谐嘅问题。 系 和谐咧呢个主题系同鬼佬讲嗰只快乐系两回事嚟嘅。 系， 所以我一听到咧个中秋节快乐， 系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 系中西文化交流，你另外交流啊，唔好喺呢个中国文化。我呢度咧，我绝对亲中兼爱国。 咁觉得应该点讲咧？ 我绝对国粹，咁唔使讲噶， 即系唔使讲， 使乜讲啫？ 唔使讲啦。 乜唐人过节，除咗系过年讲嘅恭喜发财，从来冇话清明快乐、端午快乐、重阳快乐，戆居啊！ 我心话草啊，呢个 一听到咧，我已即刻面斥不雅。 如果我外国人，譬如好似呢个感恩节咁样一家团聚，佢哋会唔会话感恩节快乐嘅咧？ 感恩节我就即系孤陋寡闻，系冇都 冇噶。 感恩节就 系 食火鸡 啊嘛， 系咯，一家团聚。 同埋 系 一个嗰个就系同宗教有关系咯， 宗教有关系噶嘛。 吓， 点解快乐唔快乐啫？ 系啊， 系嘛？所以呢个咧，即系一听到咧，点解话月亮不见了呢句感叹咧，就系在于一句中秋节快乐嗰度嚟。 咁中秋 咧唔应该咁。 咁啊，中秋节嘅来源就系源自话嫦娥奔月啊嘛。 嫦娥奔月啦，嗰个古老嘅传说啦，呢个嫦娥咧。啊，因为呢个偷咗呢个灵药啦， 系 后羿个老婆啦，跟住咧食咗之后就飘咗去个月光嗰度啦，同埋呢个喺月宫里边咧，呢个一男一女兼一束一树啊个关系， 有一只兔仔咧， 系啊一束啦， 咪兔 仔咯，同埋嗰棵树叫月桂咧， 系啊系啊， 呢个吴刚咧被罚啦，斩呢棵月桂树啦， 斩极都唔 斩极，佢就埋口，斩完就埋口，呢个咁嘅神话咧就系同呢个希腊呢个西西弗斯。一不断一次一次将个大石推上山顶，个山顶嗰度又攞个石碌翻嚟，再推过，循环不息咧，都系有同样嘅悲剧精神。 系啊系， 呢个证明咧人类 所以就唔应该快乐系咪咧？ 唔系啊， 中秋本身系嘢，伤感节日啊， 系啊，伤感噶。 佢又唔系完全伤感，但系咧佢系一种一只咧，呢个叫令我谂起啊，啊呢个叫做李叔同大师啊，呢个和尚 弘一 大师临终咧写四个字叫悲恩交集。 嗯， 中秋节系一个悲恩交集嘅一个节日。 咁啊，悲恩交集 就因为咧，解释明呢个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系啊系。 呢个对于中国文人嚟讲咧，系一个怀念故人，同埋咧一个别离 或者离家嘅人， 怀念屋企 啊。越系啊，越是故乡明。举头望明月，就低头思故乡。 系啊， 即系游子离家。 系啊，游子同埋一个咧，即系一个离乡别井嘅人，睇到呢个今8月15日，佢谂起屋企人，谂起家庭团聚。细细个你细路哥念唐诗。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嗯， 所以并没有快乐的成分。 嗯， 只有这个向往天伦，一个家庭和谐 的那种的情感。所以中秋节不能讲快乐。在唐诗宋词里面，长安一片月啊，万户捣衣声啊，又话呢个叫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呢啲都系一种凄清， 比较 同埋一种寂寞， 即系悲凉。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啊！ 但 系即系中国嘅士大夫系 推动香港，要推动旅游业、啊，你将咁样样个好悲情，唔使钱噶嘛， 将自己认同咗做嫦娥， 冇噶啦。但系呢种 情怀，有一种忧患，系啊，冇错啦。呢个中秋 而家就要举起忧患。 陶杰，嗱，我话俾你听，我嚟录音之前咧，我就 系 维园。哦，真系一套火，一套火，真系。 嗰、那个 你唔好讲话嗰种情怀，或者即系呢个 花灯啊， 呢、這个悲恩交集呢种境界 有冇？ 你唔好讲啊，呢、這 个有冇？ 谂都唔使谂啊！ 人山人海， 唔 系埋到去，根本你 入唔到去啊！根本系 唔系， 又见班差佬喺度封路， 入唔到都好嘅。 你入到场 都 好咧，你就离远咧就见到啲人头，你就埋唔到去，啲人就唔喐 月啊嘛， 就企晒喺度 啫。 咁啲差人呢就成头大汗、 啊、 即係佢哋都好惨，真係 惨。因为係戆居㗎嘛，呢啲咁 老细上緊月， 系啊，佢话 指示啦， 佢话你闹我都冇用㗎，系啊， 老 细 冇指示上 緊月，我都唔想咁㗎嘛， 系啊， 唔系咁啊，怪嘅 啲人入咗场，因为佢企晒喺度， 唔系你记唔记得我 啲人就不停涌入去，四方八面咁涌。 我哋细个上月就唔系咁上。 首先呢、這个喺香港呢种咁嘅咩上月活动咧， 上月怪月 叫年宵市场化。即系赏月慢慢变咗咧，系 旅游活动啊， 城市化， 城市化， 城市。 唔好讲旅游先，就人多人头涌涌嗰阵， 得个人多咧，得个人多 就一样嘅，就年宵花市同赏月咁慢慢一样。但其实你谂清楚，过年同埋中秋系两个唔两个 主题，应该系唔一样嘅， 主题唔同，所以气氛亦唔同。中秋节唔系一种中秋赏月，从来唔系一个群体 家庭或者社区活动。 系啊，最多顶笼都系社 区，系啦。 我哋细个， 我哋细个嗰阵时 就，所以洗字区就一座，譬如话呢个 十四座、十五座， 都系得嗰差唔多三二十， 或者系出边嘅走廊，大家喺个走廊嗰度， 啲细路仔揸住啲花灯烛喺， 咁就大人就担张凳坐喺门口 听下睇， 系啦，系咁样嘅，就唔系话而家咧，哇，成个港岛加油尖旺啲人过埋海，谷晒去维多利亚公园嘅。 唔係 咁踎埋立， 你香港而家冇乜社區空間啊嘛，同埋而家啲公園啊，啲冇乜公共空間，冇乜社區空間就俾曬政府管曬， 冇錯， 又唔准刀立，又呢樣又唔得， 嗰樣 又 唔得，你由呢個長安一片月，萬户捣衣聲一路到咧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嗰啲上月，係一個空需要空間，不止係個物理空間，仲有一個精神空間嘅一個字入嚟。其實幾一種幾 personal， 同埋係講緊 個人 反映緊嗰個人際關係嘅， 係一啲情操啦， 係啦， 係啊。 嗱，你記得細佬哥咧喺香港咧，中秋節真係有一隻咧傳統嘅氣氛，上月從來唔使去公園上。即系住唐楼咧， 就上天台 咯。呢个四楼嘅专利，四楼一梯两伙居民专利，就霸住个天台。喺个天台咧就有个花机， 系啦。 咁啊咧就呢个四五八号同埋四五六号唔系 A B 座嘅，咁咧就嗰日咧就有 攞啲沙田油啊， 巴咁咧两户咧有啲沙田油， 挂晒灯笼啊， 挂几个灯 棂角啊， 通常会交换下啲食品，打个招呼同隔篱嗰伙。如果一座咧。系啊，嗰个细路仔系十五岁，另外嗰座咧梳条孖辫十三岁咧，喺呢往往呢个咧月圆定情之夜，青梅竹马系有呢啲咁嘅嘢滋长嘅，系嘛四目交 头，即系一啲童年嘅好嘅回忆嚟。 呢个好似 唔系，同埋同我哋呢一代嚟讲，中秋节嘅回忆系好过新年添嘅。 系啊，其实个气氛 而家冇，而家香港 系好好嘅 气氛嘅， 即系嗰种叫做隔座送钩春酒暖啊，分曹射覆立灯红。系嗰种男女之间好含蓄咁样样咧， 系一种四目交头， 同埋 第一次接触。 你除咗男女之外咧，就系同辈嘅细路仔朋友啊， 系啊， 一齐玩， 系一齐玩啊。 通常同埋咧，就嗰晚咧就可以有免死金牌，就可以玩通宵。 玩通宵，同埋咧湿晒衫咧都唔会打嘛， 俾阿妈 啊嘛，公众假期嘛。所以你而家明点解今日嘅主题叫做月亮不见了啦？传真号码23390209。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今晚咧呢个话题，八月十五专题叫做月亮不见了。咁啊，即系刘西良同埋胡恩威，你两位咧？ 即系都系香港人啦，系嘛？你都即系睇住啦，即系嗰个中秋节个气氛个变迁。 其实我哋嗰一代就啱啱好经历咗， 睇到个变化咯， 由旧到新， 旧今日嘅中秋节到而家嗰种奇形， 嗰种中秋情怀 嘅失落， 就体现喺我哋身上， 冇咗啦。即系你话个社会系进步咗啊，定系退步咗？系 喺呢方面系退步， 系咁多人团结凝聚力咧，定系异化咧？ 即系以前嘅中国嘅节日咧，就系凝聚翻啲人同人之间嘅关系。而家啲节日咧，只不过系希望你啲人咧去使多啲钱。 嗱，你啊，你即系以前啲 使完啲钱又好失落。 呢个其实系家庭讲和谐天伦嘅凝聚，但系你而家几万人、十万、八万聚埋喺维多利亚，又唔见得系凝聚喎。即系人同人之间嗰种关系 有噶凝聚啲怨气啊，因为个个都有闹啊嘛，头先我见到 系啊闹啦， 唔系有个问题就 系七一大游行嗰只， 哇个 mood 有啲似噶，我行过嗰阵时真系， 唔系但系嗰阵时系大家扶持啊嘛，大家有共同 个问题就系我成日唔系好明，即系中秋节点解又系要喺维园搞一个咁样样嘅啲花灯会，但系嗰啲花 灯装饰点啊？嗱，你系读建筑啊，同埋设计啊，阿威哥，以你个审美个角度去睇， 唔系我就会同之前鬼节去比咯，譬如鬼节咧，咪做神功戏咧，做嗰啲竹棚咧， 大力士， 其实反而咧就仲有好多建建筑同埋设计嘅特色嘅，咁你睇到而家佢哋即系做出嚟，政府康文署搞呢啲咁嘅花灯节咧，就有少少即系好 俗，好庸俗 啊，好庸俗。 同埋我成日都认住个成包嗰人系同一个人嚟嘅， 唔系全部都系 见到嗰啲， 好多 唔系啊。最其实佢哋好强调啊，最大 啊大。 咁但系又点样咧？花灯唔 同埋系一种，又系好中国式嗰种庸俗，你明唔明啊？又系嗰啲雀仔啊，又系嗰啲 龙咯， 龙啊，凤啊， 凤 啲龙凤啊，整得唔靓。 跟住就 大红 周地嗰啲白兔仔啊，即系你 唔系嗰啲白兔仔 OK， 但系啲好肉酸咯，整得即系冇乜嗰个美学嗰个品味啊，有啲问题啊。 啲颜色啊，虎豹别墅 feel。 即系反而我觉得鬼节嗰阵时嗰啲竹棚好多，譬如 唔系 嗰啲 鬼节反而 系保留翻好多中国传统嘅手工， 大力士金刚嗰啲咧唔容易噶嗰啲。 咁你 就好可惜，就香好多时候香港市民就冇去参与，我就见到好多时候都系得 剩翻啲老人家而家。 但系其实嗰啲咧就好好得好， 全部系老人， 好有观赏价值嘅，我觉得啊。咁啊，点解政府唔去推广呢啲，就搞埋晒啲咪怪活动 啊？你睇咧，梗系用嚟用去嗰只咧，浅绿啊、青啊、黄啊。浅蓝， 即系好似维园嗰盏话最大嗰盏花灯咁， 你十一嗰盏嗰盏彩旗又系呢几只色， 系啊， 过年过节嗰啲文艺表演又系呢几只色，到中秋又系呢几只色， 七一喺维园踢波嗰阵时候 又系呢几只色， 邪气咯，唔系啊，呢啲邪气咯， 你个唔好讲系邪定唔邪，你个政府猛话鼓吹创意，你睇下啲过年过节嗰种装饰啊，有咩创意？ 亮意啊， 唔好话咩颜色咧，净系睇佢今次扎出嚟。嗰啲花灯嗰啲造型，你都知道咩事啦，系嘛？ 即系你如果咧，你冇创意，我宁愿你唔好搞新嘢。 即系唔识就唔好。 你用翻几廿年前嗰只咧，老老实实用翻嗰啲洋土灯。 同埋其实香港 用翻嗰只接嘅手风琴。 好多公园咧，好多公园，我就唔明点解唔鼓励，即系所有唔同嘅公园咧举办呢啲花灯活动，就好过而家咁咧。你又去维园。年宵过年又维园， 又系， 跟住又系嗰啲又卖嘢， 七一赌董又系维园， 系咪啊？ 又唔够大， 唔系，所以我成日觉得咧，西九龙咧。不如改咗做公园算啦，嗰度上边就最好噶。 呢个咧，因为香港嘅城市咧唔中唔西，佢啊，如果你西式嘅国际， 唔系以前我觉得 你冇咗广场，你睇巴黎人哋有个 Concord 协和广场，呢个伦敦有个大狗 广场 叫做 Trafalgar Square。好啦，你冇广场，好似中国以前嗰啲村啊、县啊，你 系 有个晒谷场啦， 系啊， 因为有个打谷场咧，又冇啊。咁你变咗咧一个围院，嗰系公园，既然系公园，佢不能够做几十万人。 球场应该俾人踢波嘛， 啊， 成日啲人想踢咁啊，搞唔到轮又转第啲。 即系你话系咪唔三唔四？伦敦海德公园有冇系咁？ 唔系，政府就话地少人多啊嘛。 唉，咁 唔系啊嘛，你而家咁多地，你 咁你又 天马南嗰度咧， 又 启德机场咧。 系啊， 空置咗几耐？ 天马南搞 Rolling Stone 啊嘛，八千万。 唉，全真老板，23390209。